已经很久，却从来不敢对他说。多年的经历告诉你自己，被人拒绝多心痛。爱上他已经很久，却还要装得无所谓。一天天过去，一点点放弃，有谁知道你的心？你是否知道这不叫爱？幻想最容易带来伤害。如果你总是这样期待，爱情永远不再。 高跟鞋是由蔡健雅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，2008年一经推出就备受好评。蔡健雅说她特别爱红色高跟鞋，每次去逛街第一个要去看的就是高跟鞋，于是呢她就想写一首歌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缘分。这首可爱的歌曲《红色高跟鞋》便诞生了。 那什么跟你从比较 年是2001年王菲演唱的一首歌，由林夕作词，陈小娟作曲。这首歌获奖无数，林夕的词细腻缠绵，再加上王菲精灵般嗓音的演绎，让她独具魅力，征服了无数歌迷。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，用一种魔鬼的语言，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 千千阙歌就到这里吧，我是雨允，稍后继续品味千千阙歌，陪你踏歌而行。

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。 光荣是波波组合2007年推出的一支单曲，胡海泉担任这首歌的制作人。编曲方面配器上的恰到好处，体现出音区的层次分明，有力的烘托出波波组合在嗓音上的质感和互补。 这是开始，不是最终。当你为了我把手掌拍痛，我该拿什么回报你情有独钟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，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这个少年曾经的普通，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。 在我心中， 在我心中， 太多感受，难以形容。 未来多曲折，绝对不放松。证明你选择是与众不同。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、哦、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这个少年曾经多普通，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。这是属于我们的光荣，感谢感动 香。这首歌由方文山作词，周杰伦作曲并演唱。周杰伦一改他以前的曲风，让歌曲具有爵士风格。一起来回味一下吧，迷迭香。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，性感的无可救药，想象不 出恋爱的讯号，你优雅的像一只猫，动作精灵美妙，爱的甜味蔓延发酵，暧昧爱的刚好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吧，明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寻找曾经的感动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我是云云，在歌声中让我们相约明天。